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。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气泡，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。 不想你 不想你不想你，说不想你是骗你，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是骗我自己。寂寞的街灯陪着你步步离我远去，心凉的孤灯伴着我慌， 心间， 让一生改变。